气中不断跳动，又那么沉重。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。 你疯

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进都市荒，累了搭在肩上，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。